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接下来呢，我们在以下的40分钟的时间里啊，继续和各位来分享科学。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几则科学界的进展。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工程院最近发布了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具体的内容我们了解一下。 日前，由中国工程院院刊评选的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在京发布。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是近五年在全球范围内完成、实践验证有效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工程科学和技术的重大成果，能够反映某一个或多个领域当前工程科技最高水平。这十大成就分别是 AlphaGo 和 AlphaFold、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研发及应用、极紫外光刻系统、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杂交水稻、洞察号火星登陆探测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防疫治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特高压输电工程。据介绍，此次评选活动由中国工程院院刊学科编委会和中国工程院全球工程前沿项目组专家联合担任评选委员会，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三项原则，经过全球征集提名、专家遴选推荐、公众问卷调查，最终确定2021年度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此次评选活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工程科技人员的广泛参与。 刚才我们听到了2021年全球十大工程成就，这些呢都是由中国工程院所评选出来的。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工程院内部的评选啊，还有很多相关的业内专家而且呢在全球提名的过程中，最后是得出了这十大工程成就的榜单。简单来说呢，这十大榜单分别聚焦的是和人工智能技术、生命基因技术、还有包括呢未来的通信技术，还有呢我们探测宇宙深处的一些无线电探测技术，还有包括呢当下的疫情治理。其实呢既有非常前沿的科学研究，也有面向未来的科学展望，同时呢还有对于当下的一些相关环境的一些治理，也有呢和我们目前为止整个地球人息息相关的新冠疫情的防控有关系。我们刚才了解了一下2021全球十大工程成就。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明。要说和工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是以下我们说到的这项科学研究，它其实是在根子上来解决一个问题。至于说呢，它所提出的这个想法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现实的一个量产化的成就，我估计还有一段的路要走，但是如果这条路要走通了，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节省不少的能源。原料取之不尽，使用 DNA 生物来进行塑料的生产。具体的内容我们了解一下。 近日，天津大学杨大勇教授团队联合中石油石化研究院成功研发出新型 DNA 生物塑料。这种塑料原料来源丰富，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理全过程均与生态环境友好兼容，且可以低能耗无损回收，有望在部分应用领域替代石油基塑料。我国每年进口的石油资源约1/3用于合成塑料制品，但塑料原料提取过程耗能高、污染高，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和化学副产物。而 DNA 是生命遗传物质，在大自然中广泛存在，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物高分子。杨大勇教授团队开发了低温加工生成 DNA 生物塑料的新方法，制备了一种在生产、使用和回收处理过程中均与环境相兼容的新型 DNA 生物塑料。这种塑料的原材料包括天然 DNA 和离聚物，均来源于生物可再生资源。此外，新型 DNA 塑料还可以通过无损回收策略制成新的塑料制品循环使用，也可以在 DNA 酶作用下实现可控降解。据杨大勇教授介绍，现有的工业化设备可以快速地从植物、藻类和细菌中大量提取生物质 DNA， 利用这些设备可以实现 DNA 年产量数十万吨，新型 DNA 塑料有巨大的量产化潜力。同时，这种塑料可折叠性和低温稳定性优异， 可加工成多腔示微结构，有望在生物传感、药物递送和组织工程等生物医学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刚才说到使用的生物质的方法来去生产塑料，其实塑料的种类有很多啊，我们需要跟大家说明白的，这仅仅是生产塑料或者塑料家族当中的一种替代品的方法。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塑料，尤其是我们生活中使用的更多的估计还是得要从石油当中或者从回收的塑料当中呢来继续生产产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下一个话题很有意思，国际合作宇宙学 BINGO 项目台址落户巴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BINGO 项目。 巴西派拉伊巴州州长若昂·阿泽维多近日签署一项总项目资金拨款协议，用于在该州内陆地区建造 BINGO 项目所需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BINGO 是射电天文和宇宙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于今年7月6日启动。中国和巴西、英国、法国、瑞士等国科研人员将在该项目中通力合作，并在巴西帕拉伊巴州建造一座专门用于观测宇宙中线氢气体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探测宇宙深空发射来的重要信号，从而揭示宇宙结构和暗能量的奥秘。BINGO 项目已获得巴西、英国、法国、瑞士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项目支持。该项目由巴西圣保罗大学领导，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以及中国团队所在的各单位参与。中国团队以上海交通大学、扬州大学、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为主，主要承担项目理论模板、望远镜基础建设等核心任务。 各位都知道啊， BINGO 这个词呢在英文当中的意思呢就是击中了啊，或者打到了，就是大家会发出一个这种欢呼 BINGO。 哎，其实这个词呢用在天文望远镜来给它取名字也是一件非常适合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浩瀚无垠的宇宙当中来去寻找信号，尤其是寻找我们想要的信号，这个确实就是跟打靶一样，而且这个打靶呢它是反着打的，得要让宇宙当中的无线电信号啊，这个信号本身它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我们呢最好能够通过好运气在我们所制造的这些望远镜当中能够把它接得住，接住以后呢就发出 BINGO 这样的响声。这次呢我们提到的这个叫做 BINGO 的望远镜啊，外形上是什么呢？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外形啊跟我们想象中的望远镜截然不同，甚至呢如果不说这是一个望远镜，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脚手架吧，或者是不是某些没有完工的工程的基础设施呢？这就是 BINGO 的外形。它主要是用来干什么呢？是对宇宙当中的中性的氢气体的观测，来捕捉重子声学的震荡信号。各位呢不用来了解这个具体是什么意思啊，其实我也讲不太明白，但是我知道呢它的目的是干什么，其实就是来通过呢观测这些中性的氢气体，来进而去了解宇宙当中的暗能量。现在呢在整个人类关于我们的这个世界了解当中啊，是有这样的叫什么两暗一黑三起源啊，这些非常终极的问题。这两暗呢就是暗物质和暗能量，虽然我们通过数学计算的方法呢觉得宇宙当中是有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而且呢在一些人工的条件下呢，关于这个暗物质呢暗能量啊，其实也能够有一些科学实验的方法来对它进行验证，但目前为止呢还没有非常好的观测证据。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 BINGO 这个项目呢，目的就是要来去寻找一些侧面的证据，来确定呢暗能量的存在。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哎，这个事儿咱说什么呢？哎，说一说啊，航班高速上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前不久，参与亚太6D卫星高速网络商用航班体验飞行的旅客们，为能在万米高空享受高速上网纷纷点赞。这架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航班，是我国首个搭载最新哭频段高通量卫星可进行空中高速上网体验的商用航班，采用了亚太 6D 高通量通信卫星系统，速度最高超过220兆比特每秒。在日前举行的民航局发布会上，民航局空管行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向阳表示，民航局将推进航空器客舱无线网络服务，进一步改善乘客乘机体验，提高民航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目前我国具备客舱无线网络服务能力的航空公司有23家，航空器共计842架，较2020年增加了188架，同比增长29%。其中213架航空器具备地空通信能力。初步统计，今年已有130多万人次使用了空中接入互联网服务。 未来咱们在出行的时候，尤其呢等到这场新冠疫情啊散去以后，咱们出行上网啊坐飞机，这个应该是一个更加普及甚至会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最后呢，在这个时段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帕克号太阳探测器最近的一些新闻。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近日举行的2021年美国地球物理联盟秋季会议上宣布，帕克太阳探测器发射三年后于今年4月28日到达太阳大气的最外层日冕，并在那里停留了5个小时，成为第一个接触太阳的航天器。相关研究人员表示，帕克太阳探测器是在4月份第八次接近太阳时穿过了日冕，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数据，然后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确认。据 NASA 称，这是研究太阳科学的里程碑，不仅让人们更深入地了解太阳的演化和对太阳系的影响，而且也帮助人们更多地了解宇宙中其他的恒星。据报道，帕克太阳探测器可能会在明年1月份的下一次飞跃中再次飞跃日冕。在任务完成之前，它将在7年的时间里21次近距离接近太阳。2024年，该探测器将在距太阳390万英里的表面范围内运行，这比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更靠近太阳。研究人员说，随着帕克太阳探测器飞入日冕，人们将对这个神秘区域的内部运作有更深的了解。 我们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万物生长靠太阳啊，可以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所有的能量其根源都是来自于太阳。即便如此呢，我们对于太阳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的少。这次呢派去了帕克探测器，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了解太阳。虽然说呢它离太阳很近，但近到什么程度呢？距离太阳要有9.5个的太阳直径，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非常远的，不能太近啊，太近真的就被烤化了。那为什么即便穿越了日冕层，它依然能够完好无损的传输信号回来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中也会邀请相关的专家就帕克探测器再和大家进行解读。好，以上时间我们和各位分享了一些科学新知，稍事休息一下，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和航天有关的话题，咱们来讲一讲长征系列火箭的第400发以及400发背后的故事。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从1970年长征系列火箭第一次发射，中国的航天事业就开启了探索宇宙的新征程。从卫星到各式探测器，从近地轨道到太阳到火星，我们在宇宙当中走得越来越远，长征系列火箭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近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了第400次的发射。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送入太空，该卫星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和新技术的实验验证。正所谓探索宇宙新长征，火箭发射新征程。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有着怎样的历史？在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还会有着怎样的发展方向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长征发展新征程。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各位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啊是和航空航天有关系。咱们说到航天，最少不了的就是火箭。不久之前呢，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迎来了第400次的发射，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6号05组卫星送入了太空。这颗卫星呢，将用于开展空间环境探测以及新技术的验证。本次任务的火箭呢和卫星啊，都是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八院研制。从1970年长征1号运载火箭第一飞到今天，长征火箭呢51年间实施了我国92.1%的航天发射任务，先后将700多个航天器送入了太空，发射的成功率也达到了96.25%。在400次的发射时间中，前3个100次分别用时37年、7年半和4年多，而最新的100次则是从2019年的3月10号至今，仅仅用了33个月。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呢迎来400次的发射，这个成绩啊取得不易，背后呢也有很多科研工作人员啊在这51年的时间里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也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展故事。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周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展历史。刚才呢简单说了一下啊，长征系列火箭呢在不久之前已经完成了400次的发射。1970年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到现在呢一共是将700多个航天器送入了太空。那请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发展的历程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长征火箭的话现在他们根据这个400次啊有专家也总结了，把它分成四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认为是从无到有啊，就是70年第一发就是长征一号，但是这个从无到有呢，刚开始性能还不够，不能发射那个地球同步轨道的卫星，那个运载的这个能力也很有限，所以后来根据这个导弹改装呢，就发展了这个长征二号。那么在长征二号的基础上呢？后来为了发射这个就是36000公里高的这个静止轨道卫星，又发展了一种新的这个火箭发动机，就是液氢液氧的发动机，这样就发展出了这个长征三号。 嗯， 也就是用两级火箭呢只能打这个近地轨道，那么用发展长征三号这个三级运载火箭就可以打这个36000公里高的静止轨道。所以第一阶段的特征到这里主要的就完成了，也就是从无到有，而且各种的发动机啊，从这个原来的固体的发动机，然后是这个70多吨的这个大的这个起飞级的这个四氧化二氮偏二甲肼的啊，我们叫常规推进剂发动机，其实是早期这个一种啊，应该说是有剧毒的这种推进剂， 嗯， 不是绿色推进剂。到后来发展这个高性能的液氢液氧这发动机，就能打静止轨道了。那么这时候就从1970年一直发展到了这个2007年，应该说第一个100发，那经历了很长的一个时间，也就是早期我们国家这个应该说这个需求那时候还不是很强劲， 嗯， 整个发展呢也是整个完善整个的谱系，这个谱系的发展来看呢有这么一个特征，我们说它是通过这个纵向的加急。就是两级变三级和横向的捆绑来拓展它的运力，加急的话就是打得更远，那么横向捆绑啊，就我们看到的长征三号乙啊，长征三号丙啊，它侧向捆两个助推器或者四个助推器，这样它的起飞的这个重量啊，能打的重量就更重了，这是在这个第一个阶段，那么这些火箭就基本上成型了啊，而且到后期我们也是921工程，就是这个载人航天工程，也发展了这个长征二号 F 的这个火箭，这样的话主要是从长征一号二号三号以及后来的这个上海航天八院发展的这个长征四号啊，这时候就基本上覆盖了整个的这个传统叫我们叫常规的一代的这个液体火箭，就比较全面啊，但是运载能力有限，然后呢能去的地方呢也不远，这是第一代的这个第100发的一个特征。那么到后来就是第二个100发，就是2007年到这个那是2014年，这时候100发的时候我们国家去这个运载能力呢就更强啊，然后呢能走的地方也更远了，那么就是能看到我们刚开始就是后来有这个嫦娥工程，就是登月工，那就是探月工程啊，然后探月工程，那探月工程第一发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只打到这个，就是近地轨道，然后它这个飞行器嫦娥探测器呢自己变轨去到月球，那么在嫦娥二号的时候呢，就那个火箭呢可以直接把这个探测器送到这个地月转移轨道了，也就是说，它那个探测器可以自己飞到这个月球附近，这样就飞得更远了，这是一个特征。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运力当然也更强了，到2014年，这个时期呢，主要是应该说是在量的积累阶段啊，就是 国家的一些新的型号，这时候并没有还没有首飞，但是呢已经完成了研制，所以它量上啊比上一百发，就是说它发射的密集程度更高了。 嗯， 然后新一代的火箭呢当时是在这个研制之中，特别是那个长征五号。 嗯， 那么到第三个一百发的时候啊，这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就是新一代运载火箭呢就啊陆续研制成功，2016年这个长征五号啊开始首飞。这时候就是那个我们能看到很多这个大型的这个工程依托这个新一代运载火箭啊开始出来了，那就是发射这个载人航天工程，有这个长征七号的这个天舟啊，也有这个后来的嫦娥工程啊，用这个嫦娥五号啊去进行这个发射。这时候就我们国家完成了这个应该说一个历史性的跨越，我们说就是运载火箭的这个运力有多大，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所以第三个一百发的时候，除了这个高密度的发射，我们这个北斗系统的这个发射，载人航天工程的实施，而且这个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基本上就是全部研制完成了啊，这个长征五号那时候复飞也成功了啊，2019年而且发射的这个应该是当时是发射这个嫦娥工程的这个嫦娥五号，对吧？嫦娥五号这个月球采样。那么在这之后我们国家应该说就是这个更加应该说这个运载火箭成为了一个大国的重器，就是2019年到现在这一百发这时间就很短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发射了这个一百发火箭。我们国家这两年呢也基本上与美国每年的发射次数基本上相差不大相差也是一两发两三发，今年可能还超过美国。那么从数量上我们是占到应该说跟世界第一已经差异不大了。另外就是这个发射的这个载荷也是非常的重要，很多的任务，比如这个天问一号是吧，空间站的这个核心舱探测火星，刚才天文一号。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国家这个航天就已经是成为了应该说是大国重器的这个载体。所以从这个发展历史来看每一个台阶这个上来的这个花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其实也说明了我们国家这个高科技发展的速度也是一个浓缩的反应，在航天上也看得出来我们国家这个核心的这个科技在飞速的发展，应该说是这就是那个从这四百次发射能够总结出来的一个历史的脉络。 嗯，就刚才听您讲到最后我有一种感觉叫厚积薄发。我们前两个一百次的发射用了很长时间，那么最后一个一百次的发射呢仅仅是用了33个月的时间。那么中间呢这个一百次的发射其实也是我们提到的整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快速发展迭代升级的一个重要的过程。那么刚才我在听您讲述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比如说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几个节点，像921工程像嫦娥系列的这个探月的工程还有包括我们去探测火星，那么这些工程是不是它倒推着火箭不断升级迭代，还是说火箭造好了，火箭或者说预研制到达一定阶段了，这些工程才接续上马，他们彼此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他们之间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就是说是互为依托就是这些重大工程其实是反映了这个社会变化，这个需求的变化也倒逼着我们的火箭必须升级。比如刚才说的我们第一个一百发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研制这个氢氧火箭第三级的高性能的火箭，它就是我们要进行这个解决这个通信的需求，静止轨道通信的需求因为只有静止轨道的卫星才能长期的定点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上空，这样的话才能持续的进行通讯，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天宫这个授课直播，它就要用到这个天链卫星，很多天链卫星它就要位于这个36000公里高的这个静止轨道， 也就是它要定点在我们国家的上空，这样呢才能大多数时间段能够同这个信号能够发射到我们这个地面来，能够进行这个中续。 嗯， 这就是需求来倒逼这个火箭的发展。 嗯， 第三级这个高性能火箭，然后是大推力，我们国家的这个天问啊、嫦娥以及这个空间站，这样就需要我们国家有这个大推力的运载火箭，也就是长征五号，也就是长征五号 B 啊，它能够从以前我们国家最大推力只有14吨，那么长征五号 B 的话，它可以发射这个核心舱将近25吨，这就从14吨提升到了这个25吨的水平。那么火箭的起飞质量呢，也从这个大概是500吨提高到了这个大概900吨啊，基本上翻了一倍。 嗯， 然后这个也发展了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火箭发动机，因为火箭的心脏体现在这个发动机上。那么我们的发动机一个是采用了这个绿色的推进剂，也就是液氧煤油啊，单个推力是120吨。然后是起飞的时候还有两个这个氢氧发动机，氢氧发动机单个的推力是50吨，这个都是大大超越了以前的这个发动机。所以火箭的这个更新换代啊，都是国家这个重大需求的这个变化啊来带动的。包括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工程，就是这个北斗工程。 嗯， 北斗工程的实施就是由于它发射的时候啊需要这个一箭多星，这样就带动了我们国家这个远征上面级的发展，就是火箭的先进性，就是你要适应不同的任务是靠一个先进的上面级，上面级能够一次能打几个卫星啊，去不同的轨道不同的位置，这样的话整个这个运载的这个性能就更高了。所以这也看得出来，就是重大工程的实施啊跟火箭是互为依存互为因果的，他们是应该说是紧密的耦合在一起的一件事情。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的这100次的这个发射，2019年3月10号到现在啊，一共是33个月的时间。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会有这么密集火箭的发射？咱们是有很多任务是攒到了现在必须要去完成吗？还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航天事业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的时期？ 应该说是主要还是航天事业发展的一个，确实是到了这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嗯， 首先一个就是这几年高密度发射很重要的一个工程，就是这个有两大工程，一个是这个北斗啊，北斗有几十颗卫星要发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北斗三代几十颗卫星，还有一个就是高分工程啊，就高分辨率对地观察的这个工程，也就是说它要有很多的卫星要发射。另外就是很多的商业卫星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民用方面很多的这个商业应用都需要很多的卫星，这样就发射需求啊就非常的多。 嗯， 所以是国家的这个需求啊，国家的这个应该说是经济实力的发展也推动了这个需求的这个增多啊，能够啊发射上去，能够把这些卫星研制出来最后发射上去，就是跟这个国家的快速发展科技的进步都是密不可分的。 嗯，这个是不是侧面也说明咱们在航天制造能力方面也有一个明显的提升？比如说我们谈过很多次的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啊，那么在此之前呢还有像太原发射中心，还有西昌发射中心，包括酒泉发射中心，咱们现在这么多发射基地的建设，包括这个火箭生产卫星生产的能力跟上来了，所以这个发射的频率也就上升了。 是这样的，就是而且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经济科技的进步啊，这个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也成长起来，不仅有很多的发射中心，有很多的型号都在这个发射，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这个年轻的人才。每次发射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这个中央台那个展示那个职工大厅里面，很多都是这种年轻人的这个身影啊，甚至现在已经有这个90后进入这个指挥岗位了， 对， 80后是主力，就是啊。 对， 所以你看到他们聚精会神的在那里一线啊，对，关键的岗位上在那里工作， 嗯， 就感觉到后面的发展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 朝气蓬勃。这样，对这个跟那个甚至美国，甚至特别是俄罗斯，这个对比就会非常的明显。俄罗斯的话，全是你看他们发生都是很多的老专家啊，年轻人没有 成长起来，说明他们的发射第一个次数少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的成功率就低了。 嗯， 这都非常的明显。 嗯， 哎，您刚才既然提到了俄罗斯，也提到了美国，这两个国家呢，在航天领域都是大国，而且呢，也领先很多年了。那么美国呢，尤其在航天领域呢，像深空探测，这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大国。那咱们国家从火箭的角度来讲，我们和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水平相比呢，有什么优劣？ 现在来看，应该中国的这个运载火箭，从运载能力上来讲，我们应该是已经是排在第二位，就是我们的运载能力超过了这个俄罗斯的火箭。那个跟美国比，应该说还有一些差距，现在差距正在快速的缩小。那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之所以会有这些差距，而且这跟他们就是美国和苏联当时在早期这个国家这个军事和政治竞争中啊，他们就积累了很好很好的基础。这个从火箭发射的总量上也能看出来。 嗯， 美国和苏联就是和俄罗斯，他们总的发射次数大概都是接近这个1500次以上到2000次之间啊，就是1000多次，我们才400次。 嗯， 所以从这个来看，我们的总的发射次数就还不到他们这个1/3啊， 嗯， 1/4左右，1/4到1/5之间，也就是说总的发射次数他们是我们的4到5倍啊，俄罗斯是其实还是保持这个最多的， 嗯， 将近2000次。那么从这个上来看呢，就是我们国家应该是后发啊，是后起之秀，他们是有雄厚的这个基础啊，一直还在那。但是他们呢，由于早期他们是两个大国之间竞争的需要，所以他们当时是发射的，在低水平上应该是发射的次数特别多。 嗯， 当然早期他们也那时候科学技术呢也没那么发达，所以那时候的早期的失败率非常高啊，所以他们也是做了大量的试验。那我们国家就是采取了一种追赶者的这个方法，就是避免了他们很多的这个一些应该说是起步阶段的这些错误。那么我们是在比较高水平的基础上在追赶，所以我们只花了这个400次发射，现在应该说是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应该说是跟美国基本上也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当然美国还是领先的。那么现在呢，正在也是在开展下一个阶段的更宏伟的目标，这个登月工程啊，登火工程啊，为这些下一步的这个未来10年20年的这个发展正在打这个基础。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下一步，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未来长征系列火箭，包括它在内还有其他的火箭，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像捷龙啊、快舟啊，就是这样的火箭，咱们都还有什么样的发展规划呢？ 这个也是在400次这个纪念这个活动上啊，咱们国家也是公开了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规划。未来发展规划就是一个就是将来要去到这个太阳系的边际进行探测，这就可能需要很强大的这个上面级火箭，比如电火箭啊，甚至核火箭，这些都在论证之中啊。这是一个，就是要去得很远啊。还有一个就是要载荷要更重啊，起飞重量要量，现在长征5号是大概是1000吨，那么将来还要发展这个接近2000吨的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也是这次公布了。那么将来还要发展这个载人登月的这个火箭，那么起飞重量呢会超过这个3000吨啊。那么在接下来5年中就要陆续的进行这个深化的论证啊，攻克他们的关键技术，也就是要未来5年就要把这个就是500吨推力的这个发动机要研制出来。所以呢到下一阶段这个大的工程，就是一个就是这个载人登月工程，还有一个就是火星的这个采样返回任务，以及太阳系边际，就是我们要走到这个太阳系更远的地方去，比火星更远要走到木星比木星又更远走到太阳系的边际，包括天王星、海王星走到那边去土星所以的话通过越走越远我们的载荷也越来越重，还有包括要执行这个月球的这个载人登月工程，这样的话对火箭的下一代火箭的这个关键技术也正在进行这个攻关中。 那就意味着未来我们会在火箭研发的这个领域听到更多的好消息，其中包括有能够走得更远的火箭，能够发射呢更重的一些航天器的火箭，这些都会在未来五年的时间内， 是这样吗？ 未来五年的话，应该是主要是一些关键技术攻关啊，这次公布的。那么在2030年左右就会实施这个载人探月的、载人登月的这个工程，就具备这个能力。那么会不会，应该说现在还没立项啊，这个可能也要随着这个国家形势的这个发展以及研制的这个进展情况，它会到后期等着成熟了才会正式的立项。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呢也是作为航天领域的一位专家。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啊，长征系列火箭400发，那么走到今天，您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长征这个火箭，它其实是整个这个航天工程的系统工程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领域啊，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火箭，一个是这个航天器。那火箭其实它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跟其他的不一个一样的地方，就是火箭在地面实验室，很多实验室没法出现的，所以它的风险其实比甚至比飞行器还要更高啊。我们从长征五号的这个发展中也能看到，那么通过这个国家的这个航天技术的发展，其实是对我们国家整个的应该说这种组织管理，就大型工程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这个系统的建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工程的实践。那么这些人才它不仅仅是可以为这个航天服务，其实后面很多这个航天领域的人才现在都成为这个国家领导层面的啊，各个省的这个领导层面的很多这个重要的领导岗位都是他们在这个担任，就是因为这个复杂的航天系统锻炼了一大批的人才，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这个锻炼啊，这个实际工程中去检验和训练，才能这个培养这个杰出的这个年轻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仅是在航天中发挥作用，其实他们在国家的管理经济建设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发展出来的这个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啊，它也会扩散到这个其他的学科中去。所以我们国家在航天领域积累的经验，不仅仅是对这个航天的发展，其实对整个社会的进步也都是非常有借鉴意义。所以现在航天也确实是我们国家的高技术的一个名片。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由长征系列火箭400次发射的这个新闻啊，来和大家共同回顾了一下长征系列火箭以及呢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部分历史。那么今天呢，给我们带来解读的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周秉宏。谢谢周老师的精彩解读。 好，谢谢大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愿呢中国的航天事业未来呢在突破一些大工程、一些大的技术难点的时候都会一路顺利。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科学辟谣微广播剧真假轶事，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我的后援团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今天的口号：好信好信，最最好信！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不止我姐啊，我也有后援团。好骗后援团，跟我一起来！好骗好骗，最最难骗。哎呦，吼完这一嗓子，我嘴都干了。 来来来，好骗，先吃点水果，补充点水分。我刚剥了个橙子给你。 不不不，不可以， 我又没下毒，你怕什么？ 吃了橙子我会变黄的。 啊，你说你会变什么？ 我是说吃了橙子我的皮肤会变黄，汗液会变黄，全身上下里里外外全都黄。 什么？真的吗？为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